清新战队唐柔之后，三位全明星选手在仔细复盘后也开始了刻苦的团队练习。其他战队一时间无法适应千机伞伞人这个从未接触过的职业，他们只能从丁点的比赛实战对决、录像以及脑补中去吸取经验。但是星星他们却可以和亲身上阵的千机伞伞人直接合作配合，来了解、来适应、来熟悉这个他们未接触过的职业。说起来，在这方面苏沐橙和方瑞反倒弱气起来了。唐柔、包子、乔一帆甚至莫凡，他们接触到军魔校的机会远比这两位要多。尤其唐柔和包子，对于他们两个而言，别人有没有这样的伞人不知道，但对他们来说，一直在他们身边亲密战斗着的就有这么一个职业。他们对伞人接受融入的最快，反倒是现阶段和叶修在团队方面最具默契的选手。乔一帆毕竟系统出身，他来星星时就已经有相当的基础和技术实力，伞人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接纳，但却是需要打破他脑中固有荣耀体系的一次接纳。所以虽然也时常伴随在君莫笑身边战斗，他和默契相对唐柔和包子而言还要弱一些。再次就是罗辑和安文艺，罗辑其实本也是一张可以接纳君莫笑的白纸，但问题是一开始他技术落后，根本没办法和君莫笑并肩战斗。安文艺加入略晚，而他有着和乔一帆差不多的问题，需要打碎固有的认知来接受这个全新职业，加上技术也有缺陷，所以也有差距。再次那当然就是莫凡了。这个孤胆英雄让他适应和团队配合就费老鼻子劲儿，再具体到对君莫笑的适应，前路漫漫。而这些却都比这赛季才正式来到星星的苏沐橙和方睿要强，不过这两人的技术、经验、意识却是摆在那儿的，开始加强这方面的练习后掌握的是相当迅猛。唐柔在猛练，三位全明星在猛练，其他人有什么理由放松自己？星星全队都开始了猛练，不在战队这边的罗辑却因为还要顾及学业，一心二用，根本无法跟上星星现在的训练节奏，焦虑不已。相比之下，同有大学学业的安文艺就要霸气许多，这位居然直接办了休学，专攻职业选手。 怎么说服的你父母啊？ 陈国有问过，他觉得这种决定作为一个学生最难过的恐怕还是得家庭那一关。 把挑战赛的奖金交给他们。 安文艺说，冷静、理智、准确，正是这位叶修从网游中找回来的技不惊人的安文艺的特点。全队都在专注的忙碌，荣耀训练的时间大幅度提升，这让关荣飞焦虑不已。几乎足不出户的他现在时常出屋来训练室转悠，在叶修的背后左右摇晃并不时咳嗽。他也急于完成千机伞的研究，时常也需要拿到君莫笑的账号来看千机伞，但现在叶修加强了训练，账号使用时间大幅度增加，自然就是压缩了他能研究千机伞的时间，这让他焦躁不已。这也是职业豪门许多银装可能会做两件甚至三件，就是为了方便技术部的研究而不用两边耽误。以星星的家底儿，千机伞的耗材程度多做一把专攻研究明显不现实。在拿不到账号卡无法研究千机伞的日子，关荣飞只好把精力更多的花费在其他职业上。其他职业装备对关荣飞来说比千机伞要简单多了，尤其像是沐浴成风，身上的银装也是他研究多年的，上赛季在俱乐部的授意下才停止了对75级提升的攻略，但现在他重拾起这些研究，几乎不需要拿账号卡来看，熟悉的装备他脑补就够。又一星期很快过去，第四轮比赛就要打响，星星迎来他们本赛季的第二次主场，挑战者正是目前也处在八卦中心的霸图战队。 一星期的训练不至于立即产生质的飞跃，训练的效果是在无声无息中一点一滴悄然渗透提升了。但这一周的强训至少可以看到星星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，每个人都神采奕奕。加强训练果然对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陈果看着大家想着，但是你呢？陈果望向叶秋，你可不是年轻人，为了让大家快些配合起来，也陪着大家一起加强训练，这样的强训对这种年纪的职业选手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魏琛可就没有跟着这样的节奏去训练，这让陈果知道上年纪的选手恐怕真不能拼这么狠。陈果很害怕，他甚至根本不敢去问，因为他知道问也没用，就算这样不合适，叶修也只能这么做，因为散人只有他能驾驭，这是一个找不到陪练的职业。除了祝福，陈果什么也做不了。9月26日，职业联赛第十赛季第四轮比赛前一天，星星战队还是在强力训练，而没有像其他战队在比赛日的前一天进行一些相对松弛的训练，让选手在比赛前有充足的休息，保养好精神，同时也不至于一天不接触游戏而感到手冷。星星还在训练，如往常一样的高强训练，放松调节，这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，眼下的他们需要的是确切的提高，多练一天就有一天的进步，没有足够的进步，只是在比赛前期休息一下缓口气，也不能改变比赛的走势。陈果在训练室里看了一会儿，最近的天气不是多云就是阵雨，气温看似不高，却潮湿而闷热，训练室里两台大功率的空调疯狂地灌注着冷风，但训练室里却有好几位练到额头见汗。这只是操作键盘和鼠标的运动而已，运动的基本上只是肩关节以及以下的部位，不需要奔跑，没有费力的身体挤撞对抗，额头能冒出汗来已经是闻所未闻的事了。敲击键盘点击鼠标的声音如珠帘落地一般，训练室里这高节奏的紧张气氛让陈果觉得有些透不过气来，坚持着又看了一会儿，陈果默默地退出了训练室。朝一楼网吧下来，陈果就听见前台有个声音在问，叶修在吗？顺着台阶又下了几步，陈果看到前台收银小妹一脸畏惧惊慌的神情，再然后网吧里突然发出惊叫，再然后一声又一声。陈果走出了楼梯间，看到了站在前台的四个人，而网吧里的无数客人已经抛下电脑蜂拥过来。韩文清、张新杰、张家乐、林景言，霸图战队，被俗气地称之为四大天王的四位悍将，赫然就站在了星星网吧的前台前。认出他们的网吧客人顿时就疯狂了，这种事情换在两年前的话，那绝不会发生。那时候陈果还是家世的死粉，星星网吧还是家世铁粉最爱聚集的地方，霸图的选手敢出现在星星网吧的前台，粉丝们冲动起来会做出什么事，谁也无法预料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从陈果粉转黑以后，星星网吧就已经不再是家世粉的聚集地，还会来的那也是淡定粉、理智粉，见了霸图的人也不会怎样。再到现在，来星星网吧的星星本身的粉丝倒是绝大多数，这让陈果不得不给楼梯间近二层的地方加上了一道门，并在楼后修了一个从楼上基地直接下楼离开的出口。粉丝是幸福，有时也是烦恼啊。苏沐橙正式转到星星后，甚至有次来了个猥琐男，抱了一大捧玫瑰花，说是要向苏沐橙表达他的爱意，吓得陈果差点没报警。这种时候颇有点江湖气概的魏琛和包子倒是让陈果挺有安全感的。 巴图斯大天王瞬间被热情粉丝包围了，公然在网吧露面，四位大神太大意了。好在没人有什么过激行为，大多数人只是围观，胆子大点的试着上去求个签名，得罪禁止的再来求个合影，直至韩文清皱了皱眉后，所有人各归各位了。陈国顿时才知道，霸图老几位敢直接在网吧里冒泡，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韩文清技能震撼，无冷却，想怎么处罚怎么处罚。陈国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这位霸图十年的队长，幻视两年前这还是他切肤之痛的仇人，家世的四连冠就是栽在此人手上，真是要多讨厌有多讨厌。但现在家世已是浮云，霸图几位老将的拼搏陈国也是钦佩，上赛季被轮回击溃，差点也为他们落点泪。和职业圈人士打交道的时候，陈国时常提醒自己要有气场，自己可是星星老板，不过在这韩文清面前，陈国觉得自己还是不要撑什么气场了，这是直接让老板滚出训练室的主。 赵叶修啊， 陈国上来打招呼。他在吗？韩文清们， 跟我来吧。 陈国带着四个上楼，期间也仔细打量了其他三位大神。张新杰头发衣装都绝对整齐，戴着眼镜，目光盯着前方的时候绝不会随意乱瞟。张家乐长得相当精神，却透着几分忧郁气质，是因为亚军得太多吗？陈国无法闪躲地想着。林静言昔日的第一流氓，真人可没像魏称啊包子那样有江湖气，特别斯文一个人，看到陈果看他还微笑点头示意了一下。